ChinesePod.com 你好了吗？ 我在系鞋带，马上就好。 等等，大衣扣好。 知道了，不用你说。 裤子拉链没拉。 哦。